吗？他就说、嗯、I know。 可不是嘛？ 对啊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你看我这哲学，我这医学博士吧， 对， 其实是跟那个是一样好的。 对，所以就是这两种学历就是有不同的短称，一个就是 PhD， right， 就是博士。然后另一个是 MD， 就是 medical doctor， 那就是 医疗的医生的那种的叫 MD， 医疗博， 嗯， 医疗也不能叫博士吧？ 对，我也不知道中文这就是你当一个医生，他们上你上完学 医生的这学位， 对，医生的这 学位 医学位，我们就叫 MD。 哎，嗯、那我觉得我这个是吧？我这个 PhD 跟你那医学学位是一样好的， 对、啊，对，就是理论上确实是。一个等级的， 一个等级的， 对，it's the same level， 因为 medical doctor 也是特别难能得到的 ，and yeah， it's the same， 可是剩下的一切就不 same 啦 ，OK， 你一年的薪水多少啊？你学的是什么？恐龙？现在是有恐龙吗？谁在乎你这些恐龙啊？都死了都，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可是他呢，就是 ，you know， 他一人生的一个事业，就两句话，就一个 you。Right， 别人就一个 you， 他十几年的这个辛苦， 心血、啊， 对，别人就 you 了，you， 一个就 特别伤人， 就不是个事儿了，就 对啊，所以刚刚 Rachel 就回到正常了 ，Ross 觉得可以吐槽了，他就说 I know，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好，这句话连读怎么样？ 好， 有没有难点？ 这里有难点，因为它比较长一点，然后有很多的连读。开头的 I mean 很常见 ，OK， 我意思是中文平时不会这样说的，可是英文会 ，Right？ 他就说 I mean 连读 ，I mean 啊 ，I mean 啊，连读成 I mean 啊 ，I mean a PhD，PhD， 大家注意这个 H 是有双元音的，跟中文的发音 H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首先它不是两个音节 H， 它是 H。H, OK, 然后它是一个 A1 的一个滑动，不是 H, OK, 所以是 H, a PhD, D 跟 is, 它连读了，添加了一个 Y, a PhD is, just as, 这里没有变化，因为它想要强调就这么好，一样好， OK, 所以 just as, 然后 good as an,这里都连读了 good as an good as an good as an good as an 后面 MD 呢它就分开了它没有连读 good as an MD OK 因为它 PhD 和 MD 是关键词所以他说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对，就是 just 这里就是中文，我们就说一样好。对，它重读了 重读一下。 对，因为就是一样的这个意思。 Just as good as an MD. 对 ，an MD. An MD. 对对。 好啊，这句话也可以选择一下练习一下哈。啊 ，Rachel 就说啊，可是嘛 ，Rachel 其实他就又精神分裂了，回到以前的这个商人化，完全没有 EQ 的这一句，他就说 ，Oh sure, yeah, Ross， 他就对对，说的没错 ，Ross 罗斯，然后他就解释，他说 ，If I have a heart attack in a restaurant， 如果我要是在饭店里突发心脏病的话 ，I want you there。 我希望你能在现场 with your fossil brush 用你那个化石的刷子来救我 对 一下就啪啪啪的打脸了 对对对对然后就别人就直接吐血了就是然后就又回到以前的 Rachel OK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或者也许他就是想要就是怼一下 Ross Who knows 反正这句话说得很搞笑因为就是你的这个专业啊没啥用没有用你没有用You're useless, OK? 你咋不拿你的化学那刷子去给人做手术啊？ 去救人的生命啊！对啊，医生可是就是别人的生命握在医生的手里呢，你呢握在手里是一些已经死过好几百万年的东西，没用，没用。You are useless, OK? 然后嘲笑 Ross。那这个时候 Amy 就回来了，然后说什么呢？他就说 Stupid Thanksgiving， 愚蠢的感恩节。就骂了一句哈，愚蠢的感恩节，这也是一个第 三四句连读。 对，这里我们这个 stupid 结尾的的我们要省略，这个适合我们新生学我们的这个干脆的停顿。 OK， 因为就是很少会有人教这个，可是你要注意，就是 stupid结尾的的音呢你要省略，省略的时候也不能发 stupid， 不然就是会就没有一个的的音，这样自然停也不行，所以我们需要咬舌尖，在这一时刻要咬舌尖，这个咬的动作呢会导致你的一致的气流呢就被封住了，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你听一下音质的效果有变，这个变化 stupid 这里停顿呢不是你送气的更用力 pit这样，不是 pit， OK， 不然就是吐口水的声音了。你需要的是 pit， 它还是一样放松，可是结尾呢，咬舌尖就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了。stupid， OK， 所以不要太用力 pit， 然后结尾导致一个喉音停顿或者肚子停顿的一个干脆的停顿，是要咬舌尖的。 它那个的，实际上你那个舌头还是做出来那个动作，只是你没发出来而已， 你没爆破， 哎， 对， 你没发出来音而已。 这里呢，应该咬舌尖，所以就有点像在舌尖上导致，咬舌尖在上齿上导致一个的，可是不用的而已，咬舌尖。这样你接着发 Thanksgiving 的 th 就不会发错了 啊。 对，所以是 stupid 结尾咬舌尖，接着发 thanks， OK， stupid thanksgiving， OK， 就是这么说的。 stupid thanksgiving， 对，愚蠢的这个， 愚蠢的感恩节， 感恩节，对， 估计是什么事给黄了。 发生什么呢 ？Rachel 就非常又因为当个姐姐，就是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呢？ 然后 Amy 就说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男友取消了约会。 对，就放了我鸽子。 哦、right?，cancelled on someone。 嗯哼。 好，这是第五句连读。 对，所以大家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双元音 my 别发成 my， 也别发成 my。也别发成么，什么样的发音都是错的，你要发成蚂蚁 OK， 蚂蚁的这个嘴型就对了，这个滑动就对了，妈滑到一，把声调去掉，声调去掉就变成蚂蚁，蚂蚁 my boy， 后面呢是一个波的音，哦滑到一， boy 是一个一的音，这个字呢大家经常喜欢发成 boy，有一个 way 的一个音出现，这个就不对了，后面的元音 a 是不对的，是 oy， 所以你要发 bo， 你也可以开头用 bo 也可以，会有一点夸张，嘴上的动作快一点也就可以了， bo 然后再滑到 e， boy OK， 重点就是前两个音节结尾的 e 一定要发的饱满， my boy， 你有没有听到 my boy， 后面呢 my boyfriend 结尾的的省略，My boyfriend cancelled. Can 结尾的 n can 舌尖顶上颚，接着发嘶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轻轻的嘶嘶的这个爆破。Cancelled, 开头嘶爆破进去。Cancelled done 也要注意，别发成 done， 也不是 done， OK， 是 done， 舌尖要顶上颚 ，done。Cancelled on me.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OK， 就是这么说的。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Cancelled on me. Cancelled on me. Cancelled on me. 对啦，就这么说啊。 你说全世界到哪儿去找 Henry 老师这样的讲那么详细的老师， 那么好的一个人， 讲的那么的详细。 嗯， 你说你要是他的每节课你都不缺的话，你现在练习的话，现在水平跟他一样好了。 Yeah, maybe.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完美，对，这个非常好。容易发错的就是 my boy。然后 done 的这个连读 OK， 这三个音节大家多注意，注意的时候别加重音 OK， 别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哎、 这个就不对了 OK， 你的发音更注意呢不应该会更高或者更重、OK， 这不应该。 你在听课的过程中、有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哎呀，这个词我怎么觉得自己以前读老觉得怪怪的、啊，就是发现原来是这样。 对， 你看嘟嘟说 对 boy 这个单词 boy,、 哇，以前可能大家读都是 boy， 对 boy boy boy 或者 boy， 有一个 way 的这个音， 哎，并没有， 并没有， 人家是 oi， 对 ，oi oi 啊，这下读的就像外国人了。 对，你可以发的就像中文的哦哦，原来这样的哦，结尾加一个一，一二三的一 ，oi boy boy， 大家赞同老师教的好这种说法 ，yes totally， 对。对，就是这样的。 好， totally， 你今天都讲得特别的详细、 totally、 啊、 嗯！ 发现你们真的太有福了， 嗯， 太有福了。 对， 好，Amy 就继续往下说哈。 好， 看吧，我简直不相信哈，他给取消了。 然后他又用了一个 I mean， 英文的这个 I mean 很常见，我意思是，当然是这个字面的意思，可是其实就是个口头语，嗯、就是你在解释为什么，或者你再多说几句，再说怎么样？再说 I mean I。I finally find a real relationship. 我终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段 real, 认真的 relationship.、 嗯、对，真实的。 感情。 其实这个就很靠近中文，我们说真爱，或者真的感情。 这个解释好。 嗯，真爱，终于找到真爱。 终于找到。 所以后面的这一句，这笑点就更强了。OK, 真爱是什么呢？他就说。 在他世界里的真爱是什么呢？ 他就说 I mean,Someone that I can finally, someone that I can spend this day with. 一个我能够和他在一起过这个节的人。 对，他就是愿意过这种节日的人，终于找到了，而且前面有一个 I mean, okay, 就是又来的口头语。然后就接着说 ,and then his wife comes back into town. 哦，结果他的老婆回来了。 okay, 找到真爱，结果他老婆回来了。okay, 所以就是有这个笑点。然后他就接着说 ,I swear. 我发誓。 It's almost not even worth dating married guys. 什么意思呢 ？Almost not even worth. 对， 根本就不值得。 对，差一点就会让我就是根本不想要再考虑跟已婚的男人 交往了。 交往了，对。 差一点就不想再考虑了。 对对，就是有一点像就不值嘛。可是就笑点就是。99.9% 的情况都不值 ,OK? 可是他就是还没有他连这事儿都还没有让他改变心态就是可以跟已婚的男人交往。 对呀、啊、就在他的世界里啊就是没有规矩的。 就很正常啊这没问题啊。 只要自己想有什么不可能呢 对啊对啊。 只要自己高兴只要自己开心有什么不可能 啊, 对啊 什么规不规则什么伦不伦理 对这种人我们英文有一个词叫 homewrecker。 好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Homewrecker She's a homewrecker And she doesn't even know it Home 就是家 OK、哎、而且家不是你的房子的这个家而就是 家庭 的这个家、哎、然后 wreck 呢就是破坏后面加一个二就是者所以他是一个家破坏者 嗯 OK 我们叫 homewrecker 就破坏人家的人 对人家的人对人不是人家而是人 破坏 家 破坏人家家庭的人， 破坏家庭人，对，破坏家庭者，嗯、他 she's a homewrecker。 所以说，这人要是没有一个规范啊，一个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话， 嗯、对 ，she has no moral compass， 就很麻烦。他可能不止一次这样， 嗯哼， 他可能好几次， 他应该 他 大部分都这样， 他不觉得这个是错的， 他不觉得事儿， 哎，不觉得是个事儿， 这不是事儿， 他也不觉得这事儿可能会对别人造成影响啊， 对啊， 造成伤害啊， 对啊，那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只要自己想。有什么不可能呢？ 对， 拿到手就可以了，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但这个妹妹就是这种类型的， 对啊。 好，大家所以说大家说什么第三者呀， 嗯哼， 往往很多她都有这种个性， 嗯哼 ，yeah， 就无所谓 ，yeah， 不 care，yeah。好，来，我们请老师把今天的连读再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好，那我们今天有五句话 ，right？ 第一句是 She's precious。She's precious. 第二句 She is unbelievable. She is unbelievable. 第三句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第四句 Stupid Thanksgiving. Stupid Thanksgiving.最后一句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好接下来把今天的情景再听一遍 Oh she's precious Do you ever worry that she's gonna get your real nose? Amy Yes I do I really do HelloYeah, hang on one sec. Can I take this upstairs? Sure, we don't live there, but... Seriously? It's just these rooms? I thought you were a doctor. Yeah, no, Ross has a PhD. Ew! She is unbelievable. I know.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Oh, sure, Roz, yeah. If I have a heart attack at a restaurant, I want you there with your fossil brush. Stupid Thanksgiving. What happened?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I mean, I finally find a real relationship. I mean, someone that I can spend this day with, and then his wife comes back into town. I swear, it's almost not even worth dating married guys. 好了，今天的情景就是这样了哈。 嗯， 听老师讲过以后呢，就觉得哇，真是更有滋味了。 Yeah. 好了，我们来看看上周的作业吧。 OK, 上周我们有五句话。上周是第一句 ,I don't understand. 第二句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第三句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第四句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然后最后一句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好，有请各位同学登场了。第一位是我们的安山颜值担当。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You have no... OK, not that big a, 这里 ga 你没发出来，你说的是 big deal. 这就语法就坏了。 Penny Pasta Angel.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这个不错，这个说的非常好，可是 deal 不要 deal。 这是飘上去了。 对，这就变成一个疑问句了。 Ella.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你都发成 to, u, 半撅嘴唇了，放松，这是一个弱度 to. Howard.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 不要 don't, 这个就太顿了，要气流一致连贯的说。 瑞子。 This is not that big deal. Bigger, 发成 big deal. 丢了一个音节 bigger. 下次可以大点声啊。毛娟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OK, 开头的 you, 别 you, 半撅嘴唇是 you, OK, 要有一个滑动。 飞 I don't understand. OK, 东这个非常一字一顿非常中式是 don't, OK, 要连贯不要 don't, OK, 这个东是中文的发音英文不存在 OK, 这个音你一定要把它练好 啊要练好要练 一定要练好 对放松气流一致 don't,区别是非常大的 ,OK? 好好感受一下、绿茶。 I don't understand. 这不错 ,understand 的这个结尾的的最好省略。 优美。 I don't understand. 懂你这个呢是在用一个云语调的滑动。应该是 down. 这个滑动是靠嘴巴嘴唇的动作你不要把这两个就混着一块了 ,OK?不要用云语调的滑动 而且尤美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语调不要自己去想当然的发这个语调要去模仿这个句子是怎么发的 他是在多注意这个双元音五的滑动可是就在用云语调代替所以这就是嘴唇的动作、okay? 啊，它不是用调调去带动滑动的 对 哈要再仔细体会文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You have no oh 这是一个中文的 oh now要有滑动 ,OK? 猫小咩 This is not a big deal. Not that 的这个 th 的音呢就是没有听见你的 not 结尾应该是没有咬舌尖 not, 因为这个 th 没有没听见。 谈笑 I don't understand. 没有按照我们的实际音标说就直接说的非常官方、I don't understand. 对呀那你这练习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呀、这就 yeah. 是吧哈按照老师教的来啊、Nico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Right 的双元音你发成 rat OK 对方会听成老鼠 rat、所以你要发 ra 一双元音一定要滑动 Zijing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不错 right 的这个你没发出来你都发成 t 所以嗓子没震动就丢了一个音节了、 这位同学还是不错的 可是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圆圆 I don't understand. OK, 这个开头的 I 发成了 I, 又是一个中文的 I, 没有这个双元音的滑动 I. Monica.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不错这个真的不错每一个音节现在说的还是有一点一字一顿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这样是放松连贯就 OK 了。 更好 嗯 轻 I don't understand. S Stan， 你的嘴巴要张开大一点，现在发的是 Stan， N， 应该是 Stan， N。 好，夜空中。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OK， 放松。You always all 嘴巴要张开啊，你刚刚发成 you all all way way 的这个滑动呢 ，way 滑动是你的 a 的音，嘴巴足够大，会滑得更饱满，不是更用力 way。 蜗牛 c， I don't understand。 不错，难。有一点囊昂的音出现了，别用后鼻音，然后不要往上飘，都囊这样 ，none， OK。 木子木氏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This is 的这个 z， 跟 a 的这个连读 z 要稍微放松一点。刚刚发的是 This is about z about z， 就特别钝 ，z about 放松。 缓缓行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OK， 这个完美，这说得非常好听， 还可以、啊、好啊。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This is about OK， 你的 this is、没有连读，你说 this is about、然后特别钝，特别暴力、你要放松。 This is about da da da da， 不是 da da da da OK 好 Shirley I don't understand。 不错 ，da 那个滑动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开头嘴唇放松 ，da 再嘟嘴。你现在发的是 do， 这就是一个中文的发音了。 一片云 ，I don't understand。 don don， 这里呢就是直接从 da， 然后嘟着嘴唇进入到一个 n don， 应该是 down， 双元音没有听见。 维维 ，I don't understand。 这个完美。 新同学表扬。最初 ，I don't understand。 Stan 结尾 N 的音舌尖要顶上颚 OK Monica I don't understand 懂 又来了 对所以这个是 down 不是懂 这会让老师很敏感的、Nancy I don't understand Understand 这个 under 的这里 der 你的气流断了你的嘴型是对的 and 可是没有 er 的音出现 哦、蓝猫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非常好听这个 now 双元音滑动可以再饱满一点的滑现在有点 no o 的音 就好了其实已经很好了、 yeah. 夏日果实 This is not that big a deal Not that big a 这个 that 的音省略不要 that big a Soleil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你的 I 双元音 da 双元音都用中文的发音 I don'tOK, 所以不能用中文的原因代替。 人在旅途。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不错可是你的 why, I 又用了中文的 I, why are, why are, OK, 所以要双元音滑动、有没有发现到规律啊大家的双元音都需要多锻炼。 是我们还 要 反复说呢。 对要滑动。 反复练反复说。 滑动滑动。 LJ,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不错这个 have 的 v 没听见变成 you have no have 你的嘴唇碰到上齿后呢就停顿了应该是 have 气流要连贯要一致要一直送出来 Sylvia I don't understand don't under 又来了、 懂了 好不能懂啊 懂 Maggie I don't understand 这里是 do 然后后面顶舌尖了可是还是 o 的音我们要 do do 双元音 天平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这个不错这个非常好听 小白英子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OK 这个 you 的这里有一些就是声音从你的鼻腔出来了 you 这样 you 应该是都是从口腔出来的 OK 好注意发音的位置 对发音是完美的只是气流是哪一个腔出来要注意 哦大少 I don't understand idol 这就是 I idol 了兜 了 对所以是 I da u 你的双元音要多练习 Darcy I don't understand 都能这一个都能所以你的 da u 然后你的 nan 不要用 nan 后鼻音了刚刚 看还有哪些同老同学哈 Chen You don't understand da u 发成了 de OK 你就半撅嘴唇的发出来了 de 没有一个滑动 亲爱的阳光你好 I don't understand 这个 da 五要注意还是发 de 有一个有一点这个意思可是没有听到滑动慢一点来吧 da 五 da 素子 I don't understand. 这个 duh 开头嘴巴张开大一点，放松一点 ，OK， 然后你滑动的时候就会更饱满。 好的，那今儿个差不多就揪到这儿。 Yeah. 大家都特别听招呼，都练习的是第一句话。 Yeah, 别看它简单，结果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还是有问题。这双元音的这个概念呢，就是我怎么样解释呢，都是一样的，你也能听懂。可是说句子的时候，经常就弱化成中式的发音，这是需要练出来的。 你每周哪怕你把一个句子练好了。练得很完美，那都是很大的收获，成就感都是满满的。 对，而且你以后学别的句子呢，这些发音肯定会再出现的 啊，所以等于你的基础练好了。 对对，这就是为了练基础 啊。所以说我们的老友记课堂真是堂堂都是精华， 真是太好的一个课程了。 It's the best class ever. Just as good as MD. Just as good as an MD. 好了，今天这节课就是这样了，大家下来信心满满的继续练习，我们下次再检查。 拜拜， 下次见。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wesome, awesome.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位冬奥明星，她就是德国速度滑冰的女运动员佩西施泰因。佩西施泰因出生于1972年，她是德国成就最大的冬奥会选手，他共获得5枚奥运金牌、2枚奥运银牌和2枚奥运铜牌。在1994年冬奥会上，他用出色的表现改写了自己最好的成绩，战胜了当时的夺冠大热门斯特内曼。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德国速度滑冰女选手佩因施泰因的英文介绍。Claudia Pechstein was born in 1972.She is a German woman speed skater and the Winter Olympic athlete with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Germany. She has won 5 Olympic gold medals. With a total of 9 Olympic medals, including 5 gold, 2 silver and 2 bronze, she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Olympic speed skater, male or female, of all time by the 2018 Olympic Winter Games.She is the first female Winter Olympian to win medals in 5 consecutive Olympics. 好，您听清楚了吗？来自德国的速度滑冰女运动员佩西施托因曾经在各届比赛中获得了各种好成绩，从1992年到2004年连续5届的运动会中她都获得了奖牌。 She won gold medals in 5 consecutive Olympics from 1992 to 2006.这里出现一个单词叫 consecutive. Consecutive 指的就是连续的。In 5 consecutive Olympic Games, 在连续5届奥运会中， consecutive 的拼写是 C-O-N-S-E-C-U-T-I-V-E. Consecutive. Consecutive.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